田里功夫多辛苦，红日当空都不顾，灌溉辛勤，秋收多丰富。田里粒粒皆辛苦，农人辛苦当知道，珍惜碗里饭，粒粒有勤劳。田里功夫多辛苦，红日当空都不顾，灌溉辛勤，秋收多丰富。田里功夫多辛苦，红日当空都不顾，灌溉辛勤，秋收多丰富。田里粒粒皆辛苦，农人辛苦当知道，珍惜碗里饭，粒粒有勤劳。